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未知的明天。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今天就能看到，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盘点的是北京百年老字号的美味餐馆。在咱北京啊，这样的餐馆太多了，我昨天一天没说完，今天呀咱们接着聊。说到这北京老字号的百年美食啊，这烤鸭很多朋友都期待着呢，说这烤鸭是不是都得去全聚德吃呢？其实也不然，在咱北京啊，有一个比全聚德还要早上几百年的烤鸭店，那就是便宜坊。便宜坊呢，始创于明朝的永乐14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距今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也是商务部首批认定并授予牌匾的中华老字号。 这是我的选择。 便宜坊经营的焖炉烤鸭是北京烤鸭两大流派之一，而这项烤鸭技术呢，也被归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样的烤鸭皮酥肉嫩，不老不柴，多汁而不腻，鸭皮蘸白糖更是入口即化，不愧是中华老字号。在便宜坊，除了吃焖炉烤鸭之外，还可以品尝新式的花香酥烤鸭以及芥末鸭掌，人均消费116元左右。 未知的明天不会让我感到恐惧。 我们刚刚说了，焖炉烤鸭是北京烤鸭两大流派之一，那另外的吊炉烤鸭，不得不说的就是全聚德了。全聚德始于1864年，全聚德凭着传承宫廷的挂炉烤鸭技艺享誉全国，每只鸭子的标准是108片，皮酥肉嫩，香酥流油的鸭肉蘸上咸鲜的甜面酱，再配上葱白瓜条卷进筋道的荷叶饼里，只能说烤鸭就该这么吃。 全聚德的人均消费在180元左右，那他家的盐水鸭肝也值得推荐。接下来啊，我们去尝一尝天心居。天心居呢，始创于1862年，它的原名叫做惠仙居。清朝同治元年，在前门外的鲜鱼口开业，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一碗看似毫不起眼的炒肝，撑起了一家百年老店。这里算是北京的百年魔力名小吃了。天心居的炒肝算得上是京城前三名了，肝和肠给的都不算少，勾芡勾得恰到好处，不会太稀，更不会太稠。一碗炒肝，2两3鲜包子，人均消费20元左右，浓浓的老北京味儿就是这么的亲民。地点呢，在前门鲜鱼口街81号到83号。咱老北京的朋友啊，都爱吃个铜锅涮肉。要问这正宗的老北京铜锅涮肉去哪儿吃，那当然得去东来顺了。其实呢，不光是北京人了解东来顺，去吃东来顺已经是全国人民一个共同的认识了，可见东来顺的名气与口碑。那么铜锅涮肉吃的本身就是食材，因为不加任何的调料，只放葱姜去调清汤锅底，所以肉质好坏马上就能吃出来。那么东来顺呢，也就是凭着选肉精、刀工细、调料绝、食具讲究这四大特点，成为了一家百年老号。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50元左右，推荐的羊肉有手切羊肉和烧饼。 慧卿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刚刚呢带领大家去吃了铜锅涮肉的东来顺，那接下来呢，其实在北京啊还有一个饭庄叫做一条龙，也是百年老号，而且是不止一百年的。一条龙呢前身叫做南恒顺羊肉馆，相传啊光绪皇帝也来此光顾过呢，是一个老国营的清真馆子了，也是铜锅涮肉，而且是清真菜。 回想这个世界安静的妥协， 他们家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是真材实料，配上糖蒜以及秘制的小料，就一个字儿香。地点呢在前门大街27号，人均消费70元左右，推荐铜锅涮肉、羊肉串、塔斯蜜还有麻酱烧饼。 这是我的选择， 我们吃了那么多肉，也要说一说这素食了。素食当中的百年馆子当然是功德林了，始于1922年，北京少有的老字号素菜馆。他们家呢以素访荤，店名取吃素以积功德成林，普及大地之意，所以叫做功德林。做好荤菜是没什么的，但是要把素菜做出荤菜的口味与味道，那就要考验大厨的功夫了。他们家的招牌菜是金刚火方，可以说是仿荤的最高境界了。那乍一看呢，分明是一块红烧肉，但吃到嘴里才发现，原来呀是由冬瓜来做的。不管是外貌还是口感，都可以以假乱真呢。功德林除了金刚火方之外，还值得推荐的包括孜然羊肉串、糖醋排骨等等。那当然了，这些名字虽然都是荤菜名，可都是素食呢。人均消费90元，地点在前门东大街甲2号祈年大街的北口。 明天不会让我感到恐惧，真正让我。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也是一个清真的百年老店，叫做月盛斋。月盛斋始创于1775年，也就是清乾隆40年。他们家呢专门经营清真的牛羊肉，到现在已经有23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啊，慈禧太后喜欢吃宵夜，而且每次呀必吃月盛斋的酱肉，用刚出炉的烧饼加上月盛斋刚烧好的羊肉，香气四溢，越嚼越带劲儿。据说这月盛斋的掌柜在宫里犯了事儿，理应处死，但太后的一句办了他我吃什么，就将死罪免了。有谁能想得到，这美味的酱肉竟成了他的护身符。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她老人家真是个吃货的鼻祖。好吧，他们家的人均消费呢40元左右，包括五香酱牛肉、烧羊肉、酱牛腱等等。接下来我们去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小吃店，叫做锦芳小吃，它始于1926年。能够吃到多种品味的北京清真小吃的地方非锦芳莫属了，你想吃到的几乎在这儿齐了。像面茶、奶油炸糕、豆汁、驴打滚、糖耳朵、糖火烧，还有豌豆黄羊杂汤等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家不会做的。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9元左右，可以说是一个集合了清真美味小吃的店铺。 这是我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去往汇丰堂。汇丰堂建于清末民初，始于1858年。京城叫得响的馆子有很多，京城食客们也就分门别类的冠以八大楼、八大居、八大堂的称谓。如今呢，这八大堂就剩下了汇丰堂留存了，让我们可以品尝到百年的美味以及故事。那么烩菜呢，可以说是汇丰堂的看家菜。 像烩鸭丁鲜蘑、烩生鸡丝、糟烩鸭肝等等，都是名声在外的，汁儿浓色鲜，味道厚而不腻。不过说到看家菜，那他们家的招牌当属烧烩爪尖了。这爪尖啊，其实就是猪蹄儿，不过这道菜里的猪蹄儿骨头都已经被剔除了，留下的只有嫩滑绵软、肥而不腻的皮和筋了，入口即化，咸鲜醇香，绝对是一道功夫菜。地址呢，在海淀区复兴路33号，人均消费86元左右。 庸庸碌碌过平凡的日子，真的会毁掉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看秋晚的这首歌离开我，他唱得太美了，歌词却很伤人，你为什么不直接提分手？爱人的话无需留住，静静地说我就谁的胸口，你的床现在看谁呀？ 好的，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推荐老北京城那些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字号美食餐馆。下一站带领大家去的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赐名的都一处烧麦馆，它呢始创于1738年。不光是乾隆皇帝亲自赐了名，郭沫若先生呢还亲笔题字烧麦馆。烧麦是从南方传过来的，能够在京城走红，都一处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都一处，北京人还真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做烧麦，感觉北京人一说吃烧麦就和都一处是挂钩的。一张皮儿薄如蝉翼，中间厚1毫米左右，而边上呢只有0.5毫米，皮儿的直径有11厘米，最少的你也要捏上24个褶，薄皮儿大馅儿，汤汁十足，才是都一处烧麦的精髓所在。它的地点呢在前门大街38号大石栏的东口，人均消费70元左右。那推荐这里的三鲜馅烧麦、什锦烧麦以及乾隆白菜。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是天福号了。天福号的酱肉是咱老北京人记忆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那么天福号呢始创于1738年，逢年过节餐桌上总会出现几道天福号的横祸，不然好像就缺了点什么似的。这天福号的酱肘子是最经典的，因其肥而不腻、柴而不瘦、皮不回生、浓香醇厚的特点享誉京城。2008年的时候，天福号的酱肘子的制作工艺被纳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盘酱肘子，一牙热腾腾的烙饼，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美味吧。当然了，天福号除了酱肘子之外，还有松仁小肚和酱猪蹄儿值得推荐。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幺儿还在山坡西上。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53集，李莲英来天津，李鸿章不得不加倍小心提防。可是如何安排李莲英的住处呢？当然他不能与醇亲王相比，但是比都统善庆、副都统恩佑差得太远了也不行。左思右想，李鸿章终于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那就是离淮军行营制造局不远的紫林书院。这是明朝末年一位大臣遗留下的产业，四周苍松翠竹，鸟语蝉鸣，花草遍野，清幽闲旷。地方是有了，可还有更让李鸿章头痛的事情，那就是房内的规格问题。李鸿章心里十分明白，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内廷副总管，本来应该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可是李莲英却非一般的奴才，如果伺候的不周到，在太后面前添油加醋的说上几句，可就够他受的了。